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56集，重要的人。 哎呀，你们闹什么？ 三个姑娘扁嘴，天尊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热闹，展昭对众人摆摆手。 我去好了。 龟空武功极高强。 怕我会输啊。 这个嘛。 你跟着去不就好了，就跟我平时似的，让年轻人对一下强敌啊，好锻炼锻炼。大不了等他们不行了再帮忙嘛。 白玉堂默默地看了天尊一眼，心说你除了会找麻烦，什么时候帮过忙了呀。殷侯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展昭。 龟空最大的本事就是模仿各种人各种功夫，甚至连内力都学得很像，你有把握赢他？ 这样才好玩嘛。 展昭说完纵身一跃，跟只鹞子似的滑向了下方的瀑布。白玉堂也跟了下去，天尊撅个嘴， 这玉堂跟下去都不跟我打个招呼， 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飞醋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天尊扭脸看一旁，殷侯一拽他飞下去帮忙了。赵普带着欧阳少征和一小撮官兵寻找适合的山路去引那些被困的兵马上山。展昭一跃下了瀑布，最近开封少雨，因此水帘也不像往日那般密集，淅淅沥沥的倒是能看清楚里边的情况。就见山洞里边的摆设类似于元帅的军帐，还蛮气派。山洞内一张长榻，榻上盘腿坐着一老僧，身材十分的瘦，那样子像是具干尸一样。展昭悬到半空的时候，那老头突然一睁眼睛看着展昭。展昭落到水潭中水帘前边一块凸起的石头上，巨阙背在身后，打量山洞里。山洞内，那个基本能跟僵尸媲美的老头睁着一只眼睛看展昭。本来形容枯槁面目凶恶就已经很诡异了，看人还只睁开一只眼睛，那焦黄色的眼珠眼瞳颜色只比眼珠深了一点点，看着说不出的那么怪异。白玉堂站在山坡一处高地上皱了皱眉，身后是天尊。殷侯在另外一边，离展昭更近一些的地方，他比较清楚龟空的厉害之处，展昭跟他交手还真应该提防提防。 这个就是龟空啊。 为什么姿势那么奇怪啊？ 他内力起码是展昭的两倍。 有那么高吗？ 对于一个将死又无痛的活死人来说，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战了。而且龟空毫无破绽，如果是你，这一仗你怎么打？ 展昭胜算是多少？ 如果讲道理的话，一成都没有。 也就是说，用不讲道理的打法。 白玉堂双手搭着刀柄看天尊，天尊瞧了瞧白玉堂，随后开始摇头。 哎呀， 不对吗？ 对是对，我觉得展昭平时挺老实的样子啊，如果换作是你，说不定还有些希望。 天尊话没说完，就见白玉堂盯着自己看了起来。 看什么？ 白玉堂突然伸手戳了一下天尊的脑门，天尊倒抽了口凉气，揉着脑门瞪着白玉堂。 师父，你某些时候真的不是一般的迟钝，展昭老实啊。 他看起来比你乖好多，哪像你从小就使诈。 天尊伸手摸了摸白玉堂的头，白玉堂摇头提醒天尊， 跟展昭比起来我才是老实人。 是吗？ 猫哪有老实的。 天尊抓抓头，看看白玉堂又看看展昭，也有些好奇。 展昭平日总晃晃悠悠的，倒是没见他怎么动过真格，不知道究竟跟那老鬼像到什么程度。想到这里，天尊下意识看了银后一眼。展昭此时背着手站在巨石之上，打量着山洞内的龟空，完全不像是准备耍什么计谋，更像是只好奇的猫在盯着一样新奇的事物。此时除了赵普军营里的人在寻找那些士兵准备疏散之外，其他人的注意力都被展昭吸引去了。庞玉和包岩抱着一棵粗脖子的大树，就在天尊和白玉堂身后一点。 螃蟹，那个老头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包岩听着有些紧张，他远远望着那个山洞里的龟空，拽着庞玉的衣袖。庞玉听到包岩叫他螃蟹，嘴角抽了抽。 怕什么？万一打不过了，还有天尊和咽喉在呢。哎，你们见咽喉就站在山坡上吗？ 龟空只打量了展昭大概一眼，就抬起头望向了山坡上的咽喉。良久，龟空发出了一阵笑声。 你果然还活着。哎呦，也对，我都没死，你怎么可能死？ 龟空的视线一刻都没从阴猴的身上移开，基本可以说是无视了展昭。展昭眼皮子微微动了动，白玉堂一挑眉， 生气了。 啊？ 那只猫生气了？ 这都看得出来？ 这里看得清楚啊。 庞玉等人回头，就见小四子拉着公孙的手也从山坡上下来了。 公孙先生，救活了吗？ 方武命没事，但一只手保住了。方旭已经解毒了，能不能醒看他的造化。方爸没得救了，我只保住他一口气，让他能跟儿子告个别。 那些士兵呢？ 50000人都找到了，在山谷悬崖上蹲着呢。下去的桥被拆了，赵普他们正想法子将人弄上来呢。 竟然将那么多人都困在悬崖上，一旦出现骚乱，那就只能摔死了。 方文和士兵们在一起，方才貌似还没有到，可能在山洞里。 要怎样才能像你一样？ 这时龟空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很轻很苍老，似乎是在问阴侯， 为什么你不会老？为什么你不用练都是无敌的？为什么你可以只手遮天，却轻易放弃一切？你知不知道，你像垃圾一样丢掉的东西，是别人一辈子都在追求的。 随着龟空的话音落下，水莲忽然开始往两边乱窜，那瀑布原本平顺的白莲像是活了的银龙一样向阴侯汇聚而去。庞玉等人就感觉一阵狂风朝这边袭来，赶紧拿手挡。白玉堂微微皱眉， 好强的魅力。 阴侯站在原地不动，就在水莲汇聚到半空之时，就见白光一道，展昭巨缺出鞘，水莲的中心被白光从中间切开，原本势不可挡的水龙瞬间四分五裂。天尊一挑眉，摸了摸下巴，白玉堂看了他一眼没作声，继续看展昭这边的情况。此时龟空已经站在了瀑布下边，水莲还是没落下，除了刚才向阴侯射来的水龙被展昭砍碎之外，原本的水莲就那么断了，仔细看是被冻住的。顺势而下的瀑布瞬间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冰瀑，样子十分诡异，后边源源而来的水流被阻挡积累了起来，从两边的山壁滑下，原本喧嚣的瀑布声也不见了，四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在片刻的沉寂之后，是哗啦一声，刚才被砍碎的冰渣都落了下来，跌落到展昭周围的水潭之中，激起了无数的水花。龟空站在山洞边沿，手里拿了一把长长的剑，视线终于从阴侯的身上移开，皱眉看着山下石头上的展昭。没了水莲的阻挡， 众人这才看清楚，山洞里还有几具死尸，就躺在龟空的脚边。从满地的鲜血可以看出，是刚刚杀了没多久的。众人都忍不住皱眉，是方才。所谓的多行不义必自毙，龟空自己都不想活了，想做鬼将，自然是将这次所有的手下都杀了，大概也包括那个给他做面人面具的家伙。白玉堂迅速周身扫了龟空一眼，的确如天尊所说，没有破绽。天尊此时略感兴趣地看着展昭，他准备怎么做呢？要杀死龟空，除非有比他强的内力或者功夫将他直接压制住，最好是将他剁碎了，不然根本没法下手。还是说展昭准备用火偷袭，这其实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打起来不会好看，以展昭的性格应该是会赢得光明正大，不然阴侯也不会欢喜。 你是谁？ 展昭微微一笑，伸手拇指轻轻指了指身后山坡上的阴侯，略得意地看着龟空。 我是他最重要的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